我派名叫扶摇。小东西，你知道什么叫扶摇吗？ 不知。 烹之喜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却以六月西者也。无形无数，可周旋于风，来时其渊兮也，去处其无边也。这便是扶摇。 那个小孩，过来，让我看看。 我听说师父带回来两个小师弟，就是你吗？ 哎，程前，你怎么不找我去玩？我一个人好生无趣的。哎呦，这茶真苦啊！哎，这杯呢？更苦。 哎，哎，孙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呀，是我做的金哈神水。 满世界飞禽走兽不玩，玩癞蛤蟆，这都什么志趣？ 小铜钱，今日我正好得空，指点指点你剑法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师父还罚了我抄经。这个，看来为兄是没有时间了。不过，你要是能帮我抄几遍， 师兄还是抄经去吧。练剑这种粗活，我可不敢劳烦您，怕您老人家闪了腰。 扶摇，木剑法，强身又健体，空气还活血活到赛神仙。 师父，起来吧，小春，我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跪过我，现在装什么样子呢？ 上坟嘛，不比平常，跪一跪仙人也是应该的。 小钱， 大师兄，师父死了，他说以后扶摇派的掌门就是你了。啊， 小钱，你小钱， 大爷，你干什么？ 师兄，啊，我想回家。 好，回家。师兄带你回扶摇山，咱们走。 大师兄。 死已经这样疼，生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师兄， 下次再敢离家这么久，我一定打死你。 韩渊， 心魔入道， 你的心魔是什么？ 与其打听我的心魔是什么，你不如去问问掌门师兄的心魔是什么。就怕你敢问不敢听。 不过区区心魔而已，剑修进入剑神域从来都是一步一心魔，那又怎样？我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便还不至于压制不住。你不用可怜我。 你一天到晚好吃好喝，除了败家就是臭美，鬼才可怜你。我就是喜欢你，想要你，这还要我怎么说？ 人总是贪心不足。以前我想，哪怕是黄泉边奈何口，要是能再见你一面就好了。后来久别重逢，我又想，要是你心如我心，哪怕终身不宣之于口也是好的。到现在，我突然又不满足了，我想在成前之前永远加一个我的。我的 师兄，你是想同我做双修之事吗？你多明白啊，还知道什么叫双修？双修个屁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想和你亲近，不行吗？ 你会不会后悔？ 啰嗦。 小童前，你说师父和师祖的魂魄消散了吗？ 列祖列宗难道不是得道升天了吗？ 得道升天和死了有区别吗？ 不如说是飞升了。 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敬请期待。